间慢慢走过，时间仿佛定格在这一刻，忽然看见了生活的颜色，不像过去那样冷漠。 当你走，我心里悄悄经过，一点一滴都那么深刻，喜欢听着你安静的唱歌。 最爱的